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他是新中国的大管家，为国家稳定建言献策。 当前的社会环境、经济建设和民主专政都很重要。 风雨年代，他备受冲击，甚至一再被批评。 你们在干什么？这里面正在开会，你们谁要冲击会场，就从我身上踏过去。 殚精竭虑的国家总理，世人敬仰的风云伟人。欢迎收听著名作家杨宗立的代表作《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 会后，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全国政协副主席彭真召集了范长江、平杰三等人，详细研究如何收集整理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资料。在党内，研究解决知识分子问题也成为当务之急。在全党和全国范围内召开一次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专门会议，急迫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这件事自始至终是周恩来的操持下进行的。11月16日至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代表开会，讨论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借这次会议，周恩来在最后一天专门做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就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党对知识分子的估计、信任、安排、使用和帮助等等问题发表意见。为了这次讲话，周恩来做了充分的准备。我们从他事先起草的讲话提纲中看到了这样的语句：信任如何？用而不疑，疑而不用，是信任的，但也有不能信任的，也有信任错了的，也有不能完全信任的，也有完全信任错了的。以上这些毕竟是少数，中心问题要尊重他们，重视他们，而且向他们学习。他们怀有一技之长，不要让他们绝种、绝学、绝想。提纲手稿是周恩来真实思想的直接反映和准确写照。用而不疑，疑而不用，是周恩来在信任问题上对待知识分子的基本态度。尊重他们，重视他们，并且向他们学习，是周恩来与知识分子相交时的基本精神。再来看周恩来在讲话中对提纲的发挥，他说：因为建设呀，就需要知识，中国的知识分子不是多，而是少了。要进一步的来提高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服务，这个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绝大数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是热爱社会主义中国的，在工作上是积极的为社会主义服务，并取得了很大成绩的。对于知识分子，要坚持用而不疑，给予信任。信任的中心问题就是我们要尊重这些知识分子，光是口头尊重是不行的，还要重视他们的知识，尤其是要向他们学习，使他们能够心情舒畅地运用其知识，哪怕是一技之长，为社会主义建设、为国家、为人民服务。信任问题往深层次发展，必然涉及到政治上的信任。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表示，对他们还有更进一步的信任问题，就是年龄在40岁以上、50岁以上的到底还能不能入党，是不是就没有可以吸收的呢？那还是有。 光有信任还不够，对知识分子的使用必须解决待遇问题。在周恩来的印象中，有特殊贡献的知识分子，其待遇不能比国家元首低。他直言相告，我国知识分子生活待遇的现状比抗战时期好，但是比抗战前差。就总体情况而言呢，比旧社会稳当。如果同政府干部的工资比较，是有极少数的教授跟我们的司局长差不多，其他的等于副局长、处长，甚至等于科长。这是因为等级制度和平均主义倾向影响的结果。要使这些知识分子对国家做出更多的贡献，应该把这个待遇提高，因为他们过去学的知识也是费了很大的代价，现在研究学问也需要工作条件嘛，他们还要养家属呢。仅仅够他们生活的工资待遇，对于讲师以上的大知识分子来说是不妥当的。这样的工资待遇是要改变的，对其中有待遇、有特殊贡献者还可以提高，有的甚至可以超过国家副主席和主席。这件事将由中央亲自抓。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已是刻不容缓，周恩来提议各省市应在12月下半月先召开一次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同时也向中央成立这样一个领导小组，这样可以上下通气，收集材料，研究问题，便于党领导这项工作。周恩来的这番话，毛泽东持肯定态度，毛泽东当场表态，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我同意周恩来同志今天的讲话。毛泽东还特别交代，请各省市自治区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在12月开这么一次知识分子的会议。周恩来讲话提到的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领导小组是头一天成立的。11月23日，周恩来应毛泽东之召，与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陈毅、李维汉、徐冰、张继春、钱俊瑞、周扬、安子文、胡乔木等等人到毛泽东处开会，专门讨论了知识分子问题。毛泽东提出应该先在党内很好讨论，然后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嘛。这个问题早已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做了一系列的工作，周恩来在会上向大家报告了有关情况，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会上决定在1956年1月召开一次大型会议，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同时还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来负总责的有彭真、陈毅、李维汉、徐冰、张继春、安子文、周扬、胡乔木、钱俊瑞参加的中央研究知识分子问题10人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进行会议的筹备工作。在中央两次召开会议以后，由周恩来亲自领导，中央研究知识分子问题10人小组的工作迅速地开展起来。为了便于统一行动，紧随其后，各省市自治区和各有关部门也相应地成立了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领导小组。在周恩来的领导和部署下，从中央到地方，从党内到党外，从领导到群众，对知识分子问题的调研活动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各种材料也纷纷地汇集到中央的10人小组。受周恩来委托，并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中央10人小组成员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负责起草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胡乔木被誉为中国共产党内第一支笔，党内才子，许多重要报告出自他的手。但接手知识分子问题报告对他来说也是极为艰难的工作。据当时到过胡乔木家里的人说，1988年10月间， 胡乔木同志曾打算写一篇回忆有关1956年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文章，从10月至12月份多次请有关当事人到家中座谈，笔者有幸在场参与了部分整理工作，并随胡乔木同志到中央档案馆查阅有关档案。他的办公桌上堆满了各方面汇来的材料，浩如烟海。要对大量的材料进行恰如其分的分析，并做出准确的判断，的确是一件非同寻常的工作。胡乔木夜以继日，多次与周恩来商讨，彻夜长谈。他不仅要把党的方针政策表达准确，而且还要把报告人周恩来的意见充分地融入报告中。我们从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留下的工作台历和部分档案可以看出，周恩来对于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慎之又慎。1956年1月6日、9日、10日，周恩来三次召集中共中央研究知识分子问题10人领导小组会议，讨论修改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初稿。在周恩来修改知识分子问题报告期间，毛泽东在杭州召集了陈毅、谭震林、罗瑞卿、陈伯达、缪鲁延和部分省委书记会议。毛泽东的工作重点放在草拟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1月8日、9日，周恩来接到毛泽东的两封来信，嘱他在知识分子会议开幕之前，将纲要草案先在政治局委员、在经各中央委员以及其他若干负责同志范围内征求修改意见。纲要草案通过后，再发给知识分子会议，到会的各同志再征求修改意见，然后发给各地党委直至支部征求意见。1月12日、13日，这是中央定的修改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初稿的最后期限。周恩来再次吸收各方意见，在修改中增写了一些重要内容。他在报告序言的第8段中，针对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他增写：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国家的各个方面生活的重要因素。在第2部分第3段中，针对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缺点，他增写：在目前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的高潮中，需要我们加强领导，迅速地克服这些困难，才能更充分地调动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在第2部分第10段中，就如何对待知识分子的意见和劳动成果问题，他增写：应该尊重他们的意见，应该重视他们的业务研究和工作成果，应该提倡和发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学术讨论，应该使他们的创造和发明能够得到试验和推广的机会。在第2部分第15段中，就知识分子的工作环境问题，他增写：拥有许多大量图书资料的单位，没有充分重视这些宝贵的财产，没有派适当干部去进行整理，因而使一些专家不能利用这些图书资料进行研究。在第3部分第6段中，就知识分子的发展方向问题，他增写：我们应该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间培养出大批的坚决为社会主义奋斗的红色专家。目前不少高级知识分子是具有这种愿望的，我们应该热情地帮助他们进行自我改造，实现这种愿望。任何排斥和歧视他们的态度都是错误的。在第5部分第1段和第2段中，就党对知识分子的领导问题，他增写：随着汹涌澎湃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而来的，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党一定能够领导知识分子在科学文化事业中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那种认为党不能够领导知识分子进行文化建设的想法 是毫无依据的。直到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召开的前两夜，周恩来还在不断地约彭真、陈毅、谭震林、柯庆施、陆静一、陈伯达、胡乔木、张继春和薛慕桥、范长江、安子文、平杰三、齐彦明、余光远等等人谈知识分子问题。对知识分子问题，党内明显存在不同的看法，比如有人不同意周恩来等人关于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观点，仍把知识分子当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划在了剥削阶级的阵营中。周恩来需要力排异议。对当时讨论的情况，谷雨曾经这样回忆：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怎样确定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记得在正式开会前的一天凌晨，他在总理那里谈了一夜，回到家很高兴地告诉我，对知识分子的定性问题，总理的意见通过了。我知道乔木在起草过程中根据总理的指示，在报告中提出中国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论点，这是一个重大的改变。多少年来，特别是建国初几年，总是把知识分子看作附在剥削阶级皮上的毛，这个报告的新提法实际上给知识分子解脱了剥削阶级的帽子，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基本解决以后，周恩来的心情稍稍的轻松了一些。这时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已经临近，经过周密而紧张的筹备，1956年1月14日至20日，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终于顺利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召开的以知识分子问题为主题的党的大会。开幕式是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会议之隆重，规格之高，是知识分子们极少见的。出席会议代表的共有1279人，有中共中央团委、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人和27个省辖市市委书记或者是副书记，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所属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的负责人，全国重要高等院校、科研机关、设计院、厂矿、医院、文艺团体和军事机关党组织的负责人。14日的开幕式由刘少奇主持，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做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周恩来的这篇报告不仅仅仅扣住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科学文化政策，而且充分反映了知识分子的所思所想。报告是振奋人心的，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感觉。做领导工作的人感到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就是周恩来总理所说的真正符合我们国家各个方面伟大发展的巨人式的步伐的时期。知识分子则感到一个阳光明媚、万物吐绿的春天来临了。尽管周恩来在报告中多次批评的宗教主义倾向并没有停止对党和国家知识分子政策的干扰，这种干扰有时甚至改变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走向，但是周恩来的报告的基本内容在以后中国的进程中成为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在知识分子工作和科学技术工作上正确思想的代表。而在中国众多的知识分子心中，周恩来则是他们永远的知心朋友，在周恩来面前他们可以无拘无束，无话不说。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业务和生活等方面的状况 有了很大的改观。根据报告提出的任务，党和政府的知识分子工作一项一项地贯彻实施。仅从工资待遇和工作条件方面来看，根据周恩来的报告的要求和国务院的决定，1956年6月间，我国高级知识分子的工资普遍有了提高，其中教授、研究人员的工资增长了30%几，最高工资由原来的253元提高到了345元。7月20日，国务院又转发了由研究改善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条件小组提出的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条件问题的情况和意见和关于这个文件的通知。从此，涉及知识分子工作条件的一系列问题有了新的改进意见和措施。会后，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中央知识分子问题十人领导小组和新成立的国务院专家局等等单位继续为改善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待遇等等问题进行努力。根据周恩来的意见，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于5月4日在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上做了向科学技术进军的报告，转述了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关于改变中国科学技术落后面貌的思想。郭沫若引用周恩来的话，重申了中国科学技术界的艰难任务，按照可能和需要，把世界科学最先进的成就尽可能迅速地介绍到我国的科学部门、国防部门、生产部门和教育部门中来，把我国科学界所最欠缺而又是国家建设最急需的门类尽可能地迅速地补足起来，使12年后我国这些门类的科学和技术水平可以接近苏联和其他的世界大国。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指导甚至参与下，到1956年12月，中国1956年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终于出台了，这就是第一个影响中国科学技术进程的12年远景规划。遗憾的是，由于党内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始终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这种认识上的冲突不断地影响党的知识分子政策。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进入建设时期以来的第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上，党对知识分子定性的认识却出现了退步。在八大的政治报告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替代了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提法，资产阶级这顶帽子再一次戴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头上。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雪中情，雪中情。